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批评中方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在指责别人之前应该先当反躬自省，指谁是委弱退群，谁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呼吁各国一同抵制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坚持多边的理念，采取多边行动，遵守多边协议，强化多边机构，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下午4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永珍的东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延长至到黄昏6点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5点，升114点，成交金额14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2蚊，美团点评241.6升8毫，阿里巴巴269.6升个八，中国平安83.7升1.95。小米集团22.05先升7.5，中芯国际20.6升6.6，药明生物191.1升6.1，比亚迪股份110.5升8毫，建设银行5.32升2仙，海底捞60.1升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6，瑞士法郎8.531，澳元5.66，加元5.888。新西兰元5.255，欧元9.1894，每百日元兑港元7.4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0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807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33美元，卖出195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另外中区半山一带包括坚岛、荷里活道、鸭不落道和纪莲拿利等等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提提大家，在连翔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24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点11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名嘅中四学生用咗光复香港作为头像啦，被校方咧要求佢停学一个礼拜。教协叶建源 将自己嘅意见表达出嚟咧，唔应该系睇成好似洪水猛兽咁样啊。 教联会黄锦良， 网上或者系社交媒体嘅言行言论唔系无边界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5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傍晚6点30分。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今日就是9月18号，由于疫情是比较回落，所以亦都有不少的处所今日是重开的。先讲一讲，就是今日咧嗰個嘅新增嘅新型肺炎嘅確診嘅數目啦嚇，咁今日咧就係新增咗三宗嘅確診個案㗎，包括咗咧兩宗嘅本地同埋一宗嘅輸入個案，累計咧總個案嘅數字係4996宗，而其中咧嗰兩宗嘅本地嘅個案咧，亦都係咧揾到同另外嘅一啲之前嘅本地個案咧，係有住流行病學嘅關聯嘅。咁至於咧嗰一宗嘅輸入個案咧，就涉及到一名咧51歲由英國翻嚟香港嘅女士。此外啦，就係亦都再多一名嘅新型肺炎嘅確診者死亡啦，就係一個81歲嘅男病人咧，喺尋日離世，至今咧總共係有103名確診病人離世嘅。嗱，咁啊，大家睇到呢啲嘅數字啦，咁當然啦，即係近日咧，我哋即係新增嗰個宗數咧，都係跌翻落去個位數啦。咁亦都咧有亦都係即係揾到咧，佢大概嗰個源頭啊，係喺邊一度嘅。咁呢個係咪代表我哋已經係即係都係比較能夠控制到呢一個嘅疫情咧嚇？咁不過咧，亦都有專家指出啦，就係由於政府預計咧新型肺炎第四波疫情咧可能會喺冬季出現啦，亦都可能咧會較而家第三波疫情咧更加嚴峻。咁所以都有專科醫生就認為咧，即係其實第四波嘅疫情咧唔一定會等到冬天先至出現嘅，只要咧有任何嘅防疫措施咧，任何嘅疏漏，疫情咧係隨時會來臨嘅。 咁所以喺今日重开嘅一啲嘅处所，或者係放宽咗社交距离嘅措施，就更加係重要啦。因为咧，大家有冇跟足相关嘅一啲嘅规矩去做咧？咁呢个咧，我相信都会係大家好关注嘅一件事。今日重开嘅处所咧，譬如餐饮业入邊咧，又包括咗係酒吧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派对房间啊、卡拉 OK 啊、主题乐园啊、夜总会啊、浴室等等嘅，以运动场所咧，包括咗系啲泳池啦，或者系一啲对细嘅足球场啊、篮球场啊等等咧，亦都系有所重开嘅。咁所以可以留意到今日嘅新闻啦，就系、是、有一啲嘅人士喺六点几啊，即系泳池都未开嘅时候咧，已经喺出边咧就排队就等紧咧入去游水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咧就已经预订咗今朝早最早嘅球场嘅嗰个嘅时段啦吓一。个球场一开咧，就即刻入翻去咧，系做呢个球类嘅活动啦。唔知道大家即系对于咁多嘅处所重开啦，你自己个睇法系点样咧？吓，有冇即刻咧走去订场咧，或者去游翻个水先咧，或者即刻今晚咧就去嗰啲嘅酒吧啊、卡拉 OK 啊帮衬下咧？电话号码18231啦，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咁不过咧，另一方面亦都要留意啦。其实我哋而家都仲系有强制嘅检疫措施咧进行紧噶。咁其中。譬如就係如果係即係我哋來往廣東省咧，都係有一個14日嘅強制檢疫，呢個咧亦都令到有一啲係可能要喺香港嘅醫院咧嘅門診去覆診嘅人士咧有所不便啦。咁所以較早之前咧，政府就宣布會係用1億。300多万咧，系资助咧，系大概系28000名嘅医管局嘅病人，而佢哋咧系住喺广东省嘅。咁有咗呢一笔嘅资助咧，佢哋就可以系去广大深圳医院嗰度咧进行复诊嘅。咁亦都咧，政府亦都同广大深圳医院或者有关嘅部门啦，就倾紧咧相关嘅安排究竟系点？譬如包括埋嗰个嘅一啲嘅收费啊，同埋咧嗰个病历啊，到底点样可以做到一个交换嘅，大家点睇咧？呢啲措施系咪帮到喺广东嘅香港人呢？1823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9月18日朝早11点，酒吧、夜总会同卡拉 OK 等等场所可以重新营业，并可以营运至午夜12点。酒吧业大联盟召集人梁立仁话：，希望政府再延长营业时间， 因为我哋嘅营业时间同埋客人嚟嘅系夜晚嘅时间，我哋唔会朝头早会做到生意。而家我哋开到12点，基本上好多业界或者酒吧嘅，佢系选择唔开，反正仲开咗仲蚀钱。 中午12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将会对安老院舍员工、公共交通工具司机、街市摊贩从业员等等特定群组人员进行恒常化检测。 预计咧第四波即系下一波啦，就可能咧会喺冬季出现情况咧，或者系会较第三波咧系为严峻嘅。咁亦都系视乎防疫嘅需要安排咧，系定期重复或者咧系抽样去检测嘅。 本港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宗是输入个案，2宗就是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住被裁定非妥为当选提出上诉，终审法院拒绝受理，陈海欣即时失去立法会议席。 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当然是不理想，这个完全是在2018年补选前发生的问题。就算而家時光倒流翻去2018年嘅，其實我都改變唔到嗰個嘅結局，因為嗰個決定咧唔喺陳海欣嘅身上。但係導致今日陳海欣議席嗰個問題，我當然係一個被動。 提出選舉呈請獲判勝訴嘅劉小麗歡迎裁決。 我覺得遺憾嘅其實就係呢個2年前嘅個案，面對住今日香港人權嘅倒退，其實都唔足以去保障我哋嘅被選權。仍然會有人因為選舉主任胡亂去問他們一些問題，而很可能是被取消資格。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根据呢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拨款申请文件，他们预备呢就其中呢是向立法会申请呢一个1.38亿元的一个非经常性的开支项目，以便在医管局之下设立一个专项基金推行特别支援计划，就是资助这些是在广东省居住而又即是没办法暂时是没办法回到香港复诊的病人。根据估计现在通常居住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的病人数目是介乎18,000到38,000人，而政府就说为方便估算他们预计合共会有28,000名原本是接受医管局跟进的患者可以由支援计划之中受惠的。而在深圳的方面即是帮手去处理这些病人就是港大深圳医院。电话号码18-7231，会不会是觉得真的可以都帮到你们的亲人或者帮到你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请来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的。卢重茂医生你好。 系，大家好。 卢教授，似乎是咪政府都同港大深圳医院都仲系一路倾紧啊？暂时有冇多少少嘅资讯咧，可以俾到大家？ 我哋同医管局嗰边咧都开过几次会，就先几个礼拜。咁但系暂时嘅资料咧，我相信就好似政府同埋医管局嘅讲咗咁样啦，希望帮到呢啲喺广东省嘅香港人，佢哋嚟到我哋呢度。就即原本是医管局复诊的，但是因为已经咁耐过唔到关啦，咁嚟我呢度睇。咁但系进一步嘅消息嘅详细咧，其实我哋都等紧。我相信政府系等紧嗰、那个财政嗰个审批啦。 嗯。 就准确地到底边啲科嘅病人啦，同埋一啲边啲项目嘅检查或者个药物系包咧，我哋而家都未有详细资料。其实我哋同医管局嗰度攞紧呢啲资料。 政府就是下个星期五咧就会向立法会申请呢一笔嘅拨款啦，咁唔知系咪可以即系即日啊，或者好快处理到啦？咁我想问，即系如果系政府已经准备晒啲嘢嘅时候，你哋大概需要几耐嘅准备时间咧，先至可以帮到呢批嘅病人咧去做复诊嘅诊症工作啊？ 首先我哋据香港市民喺深圳或者喺广东省咧嘅医疗咧，我哋其实一路都有提供噶。香港市民是可以嚟港大深圳医院咧，作为一间深圳市嘅公立医院咧，用医保价咧系去到享受到嘅医疗服务嘅。咁不过即系因为香港市民冇医保啦，咁就需要自己付费。咁但个费用咧都系控制到好低嘅，所有药物咧都系以成本价去到卖出嚟，系完全冇呢、這个盈利嘅成分嘅。咁其实我哋对呢样嘢都本来就系经验噶啦，只不过而家咧。政府想有一个计划是用政府的补贴去帮在广东省的原本返嚟医管局睇的病人嘅啫。咁所以我哋其实而家就等緊嗰个佢嗰个资助嘅详情。到底佢资助边啲病人呢？其实唔资助嘅病人呢都可以嚟我哋医院睇㗎，不过就佢要自费用俾返个医保价咁解嘅啫。所以其实我哋係已经完全准备好，就等緊政府個補貼，即係補助嘅詳細情況。即係有啲顧慮係我哋個醫院嗰個服務量能唔能夠應付咧？即係都估算過啦，因為我哋醫院本身每年睇嘅門診病人咧都接近200万嘅。咁如果以政府估算嘅3万8千咧，就大概係我哋醫院一年嘅2%到啦。咁就算佢哋睇3、4次咧，咁都可以，即係我哋嗰個應診能力應該可以應付得到。 另外我都想請問咧，就係、因為嗰個收費水平而家都未定到啦，因為今日咧政府即係醫管局各方面都話咧，即係大概嗰個收費水平會同香港相若啦。咁所以即係究竟嗰、那個財務嗰方面點樣安排呢？這個係要等香港嗰邊同你哋醫院去傾啊，定係另外要有對口單位㗎？我想問。 同我哋可以傾到，因為我哋個收費咧，即係如果講個即係個即係醫保嘅收費咧，就係、廣東省物價局定嘅，就按項收費咧，就有好詳細嘅、好透明嘅一個收費制度噶啦。咁亦都係即係相當低廉嘅。咁好多檢查，譬如好似個超聲波咧，只係120蚊人民幣嘅啫。 咁我哋有一個平均嘅一個費用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全科咧，就平均嚟講咧，我啲打包嗰啲就大概係200蚊人民幣睇一個證噶啦。咁不過我諗而家個醫管局同埋政府嘅其中一個考慮緊嘅咧，就係到底呢個費用入面咧係咪全數由政府資助，還是嗰個病人咧都要俾翻一部分嘅錢？咁所以我哋都等緊政府同埋醫管局最終呢個決定。例如嚇有個病人嚟我哋睇，我哋根據醫保咧，佢做咗啲檢查，攞咗啲藥係應該400蚊嘅。咁係咪而政府係資助政府係要佢自己俾100蚊先？因為去醫管局睇門診都要俾錢噶嘛，我藥就要10蚊一個樣噶嘛，咁係咪會即係收翻100蚊先，然後其他嘅300蚊就由政府負擔咧？咁我哋就等緊政府嘅決定咯。其實另一方面咧，我哋同香港嘅市民做嘢提供嘅醫療服務啦，其實都我哋都已經有經驗噶啦。例如個長者醫療券咧，就啲喺廣東省嘅長者，佢哋如果有醫療券咧，係可以嚟我哋度用嘅。咁呢個咧就佢完全唔使俾錢，就只要佢嘅醫療券有足夠嘅户口嘅銀碼咧，咁佢睇完門診之後咧，就直接我哋同醫療券個電腦對接就可以做到個收費，嗰、那個長者就唔使俾錢嘅。另外咧，好似我哋幫香港嘅跨境货车司机喺深圳湾口岸度做嗰啲核酸咧，那个收费咧，亦都系同香港政府嗰边对接嘅。咁呢個都已經係有咗個經驗，我哋覺得咧就唔會有好大問題。 除咗咧收費方面啦，之前就大家都關注嗰個私隱嘅問題啦。你又曾經講過，就希望咧係用呢個醫健通嘅系統啦，可以互通病歷嘅，咁就可以比較簡便地做到一啲嘅跟進嘅工作啦。咁不過咧，而家政府嘅處理方法咧，就應該要由個病人自己去申請個醫療記錄，然之後咧佢哋就會下載個檔案啦，交俾病人啦，然之後再由個病人咧就將嗰啲檔案咧就交俾你哋嘅醫生咁樣。你覺得呢個方法喺診症嘅方便上面啊，即係得唔得咧嚇？會唔會令到診症上面有一啲嘅障礙咧？ 嗱，作為醫護人員咧，我哋覺得我有兩樣嘢一定可以，即係我哋要舉足保證嘅。第一個就係病人嗰個診療嘅質量。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有病歷咧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我哋好唔知道病人本身有其他咩問題。咁第二個咧就係病人嘅私隱。咁我哋呢個咧就由醫學院都開始教噶啦。咁我一定係會保障病人嘅私隱嘅。咁所以病人嚟睇醫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即係一個作為一個專業人嘅基本上嘅質素嚟嘅。咁呢個原本嘅醫健通咧就係一個比較簡單直接嘅一啲方法。咁其實醫健通本身咧，都係已經係有咗叫病人申請，就係一個只一嘢通過病人嗰個確認佢係同意之前同意書之後咧，先至可以嗰個醫生係會睇到醫管局入邊嗰個只係嗰個病人嘅資料啫，就唔係成為醫管局系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可以將個醫健通申請過嚟，有其他方法可以將個資料俾我哋咧，我哋都絕對歡迎噶。咁不過咧，就如果你話要個病人翻香港申請，或者佢申請咗之後，佢要翻香港去攞一隻手指啊，或者光盤啊，或者甚至係嗰個一個打印出嚟嘅個病歷咧，我覺得呢個就完全唔實際咯，因為而家個關嗰個防疫嘅情況係過唔到關，病人根本冇可能翻到香港嘛。咁況且咧，我哋要考慮嘅好多呢啲係可能係長者嚟嘅，佢哋即係點樣能夠去到由另一套新嘅系統要佢哋去申請攞個病歷咧？而據我所知咧，不嬲以嚟咧，我喺醫管局做咗咁多年咧，醫管局佢攞一個病歷咧，需要相當長嘅時間嘅。咁當然啦，如果而家有另外一個機制能夠俾到呢啲病人，好短時間即時可以俾到一個病歷佢攞住嚟我醫院嘅，我就絕對歡迎啦。但係咧，我即係從我角度睇， 府度一定希望可以保障到個病人個醫療質量，就有個病歷係好重要。 嗯，即是可能不知道他们会是透过一个电子档的方式给你们定是怎样、即是如果是电子档方式给你们，照道理都应该、一看就看到了，会不会出现一些即是可能是即是电脑格式不相容、等等呢、这些会不会个细节都可能需要谈定怎样？ 这个有可能的，因为他视乎他给个电子那个档案是用什么模式的，因为都电脑档案有很多种方式的嘛。都其實而家嘅醫健通本身就係一個檔案嚟啦，就係、通過病人嗰個知情同意之後，我哋直接去睇到呢個檔案。咁我唔知道有其他啲咩方法又即係又可以即時傳到嘅，但係又唔係即係經過電腦嘅咯。 嗯，明白。 如果你話真係要硬轉手指嘅，我相光盤嘅，我相信就唔實際啦。 另外想最后真係好快地问埋呀，咁因为如果啲病人喺你哋呢度复诊呢，跟住佢哋都可能会有机会返返去香港医管局嗰度继续跟进㗎嘛，因为个资助呢都有期限。你哋将啲病历交返俾个病人嗰度，有冇任何嘅障碍呢？有。如果入唔到医健通嘅话。 而家暂时我哋个做法就会系俾一个印出嚟嘅。一個病歷出嚟咯， 資本係。 例如我哋其實而家所有病人嚟，我哋咧都係咁做嘅。喺內地所有嘅人嚟睇完門診咧，佢都有一個診療嘅小結，入邊寫曬啲資料，亦都佢哋攞曬所有嗰啲檢查報告嘅、因為我哋呢度係用一個自動嘅打印方法，佢哋做完檢查就即刻攞到報告，甚至佢哋手機咧睇到自己檢查報告嘅。 所以呢度就反而唔係大問題咯，而係香港啲病歷咧點樣落嚟就係一個另外一個要解決嘅問題啦。多謝曬你，盧寵茂教授，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陈凯欣早前被高等法院裁定非妥为当选，他提出上诉，终审法院拒绝受理上诉许可申请。陈凯欣表示，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对裁决感到失望，因为并非个人言论、行为或工作上错失而失去议席。強調自從2018年11月當選至今，一直努力工作，如果日後有任何崗位能夠發揮，自己都會去做。他又說，裁決肯定了選舉主任的權力，至於過程如何處理，要交由當局檢討。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回應陳凱欣的薪金問題時說，會和早前處理歐諾軒和范國威兩名前議員的薪金問題一樣，稍後會和陳凱欣計算金額。运输署表示，因应政府继续逐步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各专营巴士公司由下星期一起恢复正常班次。专营巴士公司亦会由下星期三起恢复服务学校区的大部分特别路线和班次，会加强服务行经学校区的路线。自三月起暂停的港超联听日起复赛。比赛闭门进行，球员除了训练和比赛时可以到球场之外，其余时间要家居隔离。复赛后首场比赛是东方龙狮对杰志。东方龙狮中场梁冠聪表示，早前球场封闭期间会在家中做体能训练，但球感和对抗性始终无法练习。职业球队在两星期前才可以返回球场训练，到听日就复赛，准备时间不太多。現時未有十足的狀態，而復賽後賽程亦都較密，對球員有一定挑戰。足球總監兼任總教練朱志光表示，會嚴格要求球員遵從防疫要求。歐洲多國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彈，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表示，病毒正在全國加速傳播，住院人數每八日增加一倍，形容國家正處於非常嚴重的情況。被問到會不會在下個月實施第二次全國封鎖，夏國賢說，目前不能夠給予答案，封鎖是最後手段，政府會採取一切措施應對疫情。捷克新增3130宗確診個案，再創單日新高。當局說，雖然目前只有413人住院，但如果個案持續爆發性增長，醫院負荷將達至極限。 中东以色列因应疫情今日起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民众如非必要必须留在住所范围500米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黄昏6:30，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相当之长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的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接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是车多的，龙尾排出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慢车，龙尾是九龙面粉厂。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是比较繁忙的。而家彩虹交汇处啦，去清水湾道的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所以一带就比较挤塞。重复一次啦，因为彩虹交汇处嗰度啦，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另外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那段龙尾就排回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影响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是挤塞的，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林之荣。 大家好，要开心好简单，能够帮人完成梦想，例如呢介绍嘅年青人入到行，写到剧本，仲出埋粮，拍埋电影，得埋奖，哇！嗰份喜悦啊，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刚才咧，我哋就同港大深圳医院嘅院长啊，阿卢颂茂教授倾过啦。咁亦都讲到咧，就系佢话即系港大深圳医院咧，其实要接收喺一啲居住喺广东省嘅，而又系一路都系医管局复诊嘅病人咧，佢哋要去跟进咧，其实都好快，即系可以都跟进到嘅。即系佢哋都准备功夫咧，唔需要花好耐嘅。咁同埋亦都佢哋有能力咧系。帮到呢一批嘅病人嘅，咁不过咧有一啲嘅细节嘅安排啦，譬如收费啊嗰啲咧，就要即系等香港嘅相关当局啦再同佢哋倾啦。咁但系此外咧。 反而另外一个比较要处理嘅问题咧，就系嗰个病历嘅互通嘅问题啦。因为咧，基于一个私隐嘅考虑啦，而家政府嘅谂法咧就唔系话俾内地嘅医生咧，即系讲系深圳医院嘅医生咧，直接系接触到香港嗰个医健通嘅系统，而系咧要个病人咧自己申请。咁跟住咧就即系相关嘅当局咧就会将佢哋嘅病历咧下载咗一个嘅电子档啦，就俾嗰个病人啦，然之后咧先至系再俾呢个港大深圳医院嗰度嘅，即系话咧其实全个嗰个嘅档案嘅转交啊，就系先由病人提出申请。就然之後再將個檔案就俾病人咧就再俾港大深圳醫院嘅醫生。咁呢一樣嘅安排咧，盧寵茂就會覺得咧，會唔會係即係複雜一啲咧？同埋有一啲嘅細節嘅情況咧，都仲要再去睇一睇。咁同埋佢始終又覺得，即係如果唔係經過醫健通嘅時候，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問題，可能有一啲嘅即係考更加多嘅考慮啊，會出現咧。嗱，咁呢個咧就係一啲嘅細節啦。咁詳情都要等翻咧有關當局啦，再研究到之後咧，再進一步嘅宣布嘅。咁但係呢個措施係唔係可以幫到一啲長居喺深圳嘅醫管局嘅病人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1啦，同我哋傾一傾嘅。另外咧一個即係我諗大家都關注嘅一樣嘢啊。就是一啲嘅處所啦，今日就重開啦。一開始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包括咗一啲嘅譬如卡拉 OK 啊，一啲嘅酒吧啊，一啲派對房間啊，主題樂園啊，都重開啦。咁此外咧，另外一個就係啲球場啦，同埋啲泳池咧，今日都係重開啦。咁啊，有一啲嘅朋友就餓咗游水好耐啦，咁所以今朝早咧6:00+啊，連泳池都未開門啊，已經咧急不及待喺泳池出邊等緊啦。咁究竟一啲經營泳班嘅人士，而家啲泳池開翻啦，咁佢哋嗰啲嘅經營狀況又會係點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有一個泳會嘅代表啊，就係澳洋游泳會嘅課程總監陳順希嘅。陳順希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陳小姐你好。 係嗱，你哋啲泳班咧會幾時再開翻啊？ 我哋咧而家咧教練同埋我哋管理團隊咧，其實做緊一個評估啊。咁主要我哋睇翻未來一星期疫情嘅走勢啦，同埋泳池相關嘅措施確實之後咧，我哋未來一星期預計就會開翻嘅。 其實之前都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即係再開翻嗰個嘅泳池喎，嗰陣時都有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咧要做嘅咯，譬如就係話嗰啲淋浴間咧就要開一個間一個啊等等咁樣，咁有啲泳隊嘅教練咧，我見有唔少都可能戴咗一個面罩啊喺度，咁嚟緊如果你哋再開翻泳班嘅時候，防疫上面會唔會吸收咗上次嘅經驗，會有機會順暢好多咧？ 呢个系相当好嘅问题嚟嘅。咁咧，上一次咧，其实除咗我哋今次要确实翻一啲防疫嘅措施，例如喺入闸前同埋离开之后咧，同家长同小朋友做个 present 之外啦，同埋我哋教练亦都会喺上台期间戴翻个面罩啦，系啦。咁另外咧，康文署今次我都希望佢可以清晰翻少少指引，因为喺上一次疫情7月头、6月尾嘅时候咧，我哋曾经系戴个口罩落水教游水嘅，做我哋嘅教练。但系咧，有關嘅泳池主管咧就話咁樣做咧係唔合理嘅，係唔可以嘅。咁今次我哋吸收翻教訓咧，決定咧全面我哋所謂教練落水任教期間，我哋都會咧採用翻個面罩啦，係啦，保障翻個飛沫減低個飛沫嘅傳播性啊。 咁但系喺个学生嗰方面咧，即系你教练都仲可以戴个面罩啫，学生又好难噶嘛。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安排或者特别嘅要求啊？ 系非常好嘅问题嚟噶。咁咧，而家我哋嘅小组教学咧 ，around 系1:4-5噶。但系喺疫情期间咧，我哋会降低个人数比例，降成1:2或者1:3，确保翻喺个限聚令嘅情况底下，我哋系完成到个教学啦，合法咁样去做啦。其次咧，我哋会喺教练咧嘅指导底下咧，确保翻小朋友嘅上课区域咧，尽可能间翻大约1.5米嘅距离。以往我哋可能举个例啊，有啲 program 系两个小朋友一起出发嘅，咁我哋会可能改成逐个逐个出发，隔住一段距离，我哋先再令到 下一個小朋友先再出發，雖然會降低咗個流程，但小朋友嘅安全性同埋教練嘅安全就會比以往提升咗好多啦。 嗯，有冇初步聯絡過啲家長咧？有幾多家長佢哋係安心地喺即係稍後時間俾啲小朋友恢復游泳噶？ 而我哋嘅家長咧，其實遍佈港九新界嘅。咁喺疫情期間，好多家長都喺度不斷查詢咧，就會話啊，幾時復課啊？復課有咩安排啊？咁其實我哋嘅秘書同事都一一咁解答啦。咁但係我相信以往嘅根據以往六月嗰段時間嗰個經驗咧，其實大部分嘅家長咧係會安心俾小朋友嚟游水嘅，但係會有一小撮嘅家長咧會係比較擔心啦，比較顧慮嘅。咁我哋泳會嘅管理團隊咧都察覺到呢一樣嘢，所以我哋會將啲某啲嘅課堂去 extend 啦，俾一個一年嘅限期佢。咁只要家長或者學生喺呢一年入邊上翻嗰堂咧，咁小朋友啲堂就唔會浪費咗啦。 嗯，即系做翻一个补堂啦。你哋估计咧，你哋有冇估算过咧？可能你哋呢一年会流失咗几多嘅学生啊，或者流失咗几多嘅营业额啊？ 咁其实咧，我哋做泳会有一个教学啦，主要做口碑嘅。咁学生嘅流失量我哋冇乜点样少到啊。咁但系反而咧，我哋嘅损失，即系个资产或者个收入嘅损失就比较严重啦。喺过去呢半年入边咧，我哋差唔多录得一个50-60万嘅损失啦，成个泳会加埋。咁呢一班嘅教練啦，亦都面臨一個冇收入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泳會咧，我哋管理團隊都睇過個情況，喺將上年度泳會嘅盈餘咧，會用一個津貼嘅形式發放俾教練啦。咁好慶幸地而家泳池開翻啦，咁我哋教練亦都準備去復課。但係對呢半年嚟講，所有嘅教練亦都係生活得絕對唔容易啊！是可以话是艰难、 有冇啲教练已经是流失咗咧？即系转咗行做第二啲嘢，唔再教游水咧？ 好问题，有噶，甚至乎我哋有一啲叫管理教练，即系核心嘅教练，牵涉到做管理行政工作嘅教练咧，亦都相关转咗去一啲其他嘅行业啦。例如有一啲叫做工程嘅行业啦，地盘啊都有噶。咁变相咧。要維持翻個質素咧，對於我哋泳會嘅管理嚟講咧，都要重組去重整一下咯。係啦，呢樣嘢都要嚟緊接下落嚟同家長同學生去做一個緊密嘅溝通。 嗱，你頭先就講即係你哋喺個營業上面咧就損失50-60万啦，咁教練咧，如果佢哋冇堂上就即係可能都冇收入啦。而家咧我睇到政府所申請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佢其中有一項咧都係俾註冊體育教練嘅補助金。就是5000元的，咁預計就即係會申請250万嘅，即係呢個建議大概係會涉及到250万啦。咁佢哋而家預計咧，佢哋而家預計咧就會可以向9000个合資格嘅體育教練咧各提供5000元嘅補助金，總金額咧就係4500万啦。依5000元咁當然就各行各個嘅唔同範疇嘅體育教練都有份噶啦，咁但係譬如對於游泳教練嚟講，依5000元嘅補助嚇，你估計幫到幾多咧？ 首先區分兩個層面先。第一，我哋嘅教練係咪全數申請到？咁喺我哋嘅教練入邊咧，其實某部分咧係一啲因為我哋佢只係承認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嘅教練層面，咁所以令到咧某一啲譬如可能喺其他機構度考獲教練牌嘅教練咧，就冇辦法獲得個資助，呢個其一啦。第二咧，佢就最主要係俾翻一啲有做一啲接學校嚟做嘅一啲體育教練咧，就一定攞得到啦。咁我哋泳會咧，其實佔嘅成數係唔大嘅，即係呢5000元，同埋呢一個係針對個人上啦。咁所以喺我哋泳會入邊咧，只有少部分嘅教練可以攞得到呢個補助金啦。係啦，咁第二個層面啦，就係、是、到底呢5000元對於佢哋幫助幾大咧？我諗主持人都理解㗎啦，5000元其實我諗正常生活費。一頭半個月或者可能兩個月左右就用曬㗎啦。不過呢我覺得政府喺呢個層面上面都即係都叫有做嘢都算係咁㗎啦。係啦，咁都比較感恩佢有做呢一樣嘢啦。如果唔係好多教練呢都面臨住失業啊，即係唔知點樣算，有養家嗰啲就真係好大件事嘅。 嗱，最後我想請問埋啦，就係因為個疫情咧始終係反覆啊，你唔知幾時會有第四波啦，咁同埋如果有即係第四波嘅時候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正如咧之前教育局局長啊楊潤雄都講過啦，就算係小朋友翻學啊，都大家家長可能要適應咧，即係一個新嘅模式，可能係翻下有機會又停下之類咁樣。咁喺游泳嗰度，可能都會面對一個咁樣嘅情況。情况喎，啲泳池又开下，又闩下，开下，闩下。 你哋预计你哋有冇心理准备或者准备点样去迎接呢一个嘅疫情嘅新常态咧？ 嗱呢样嘢我比较庆幸咧，我喺疫情期间，尤其是第三波七月中到而家咧，举办咗好多唔同嘅网上免费嘅一啲课程俾我哋泳会嘅小朋友去参加。咁咧呢个一个系加大咗我哋沟通嘅桥梁啦。咁正如啲主持人话斋，其实我哋眼前面临到好多困难，我相信唔定止泳界业嘅，可能其他各行各业都会有嘅。不过我谂服务性行业，关键之处是怎样，即是一间公司或者一个负责人怎样去跟家长或者一个学生一个客户群去沟通，这件事最重要。所以加上我们都会有一个政策，就是放宽少少，即是可能以往是一期之内上晒的，我们可能剩下的课堂比你在一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内去上晒，这样的弹性相对上家长来说容易接受。再加上我们会在网上做一些讲解啊、授课啊，或者我们现在接下落嚟怎样去安排政府的政策，我们怎样去配合，咁我相信沟通是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法咯。 好，唔该晒你，陈顺熙倾到呢一度啊。陈顺熙系一间泳会嘅课程总监啊，似乎喺疫情反复之下咧，大家都要用一啲嘅新嘅谂法咧，去处理无论佢日常嘅运动也好啦，佢嘅经营也好啦。电话号码18731，何小姐有咩睇法？何小姐， 你好，主持人， 你好，系。 咁我想咧，其實希望你哋幫我哋咧問下政府咧，因為今日政府咧係放寬咗卡拉 OK 啊、歷史啊、好多嘅娛樂場所啦，但係佢反而咧沙灘咧佢就冇開放咯。咁其實 唔好意思，邊度冇開放？我聽唔清楚。 沙灘。 沙灘係 沙灘係沙灘係冇開放嘅，咁我又唔明政府點解會咁啦。其實泳池嘅空間係咪仲細過沙灘咧？沙灘嘅空間係大啲嘅，加上咧其實咧我去游水咧，因為我本身就腳有問題咧，係會喺即係我。上早咧會喺沙灘度做運動啊，咁我亦都見到沙灘咧，其實朝頭早咧有好多公公婆婆啊，或者啲老人家咧係做一個早泳嘅，咁但係我希望即係藉住呢一節目咧，幫我哋反映下咧，點解樣樣都放寬啦？咁點解而家會反而泳池都可以放寬，但係呢個沙灘就而家暫時都唔可以開放咧？咁 會唔會唔知道會唔會係基於一個人數限制嘅考慮啦？因為你泳池咧都仲可以話，如果佢超過咗規定嘅人數上限，你就唔俾啲人入嘛，即係或者係一入一出，用啲咁樣嘅方法嘛。咁但係泳池咧咁大嘅地方就好難啦。嗱咁泳灘就咁大嘅地方好難啦。嗱唔知即係政府嘅考慮係點啦？不過我想問咧，對於你嚟講，其實你去泳池得唔得咧？ 因为咧嗱，我本身咧好坦白讲，我系一个随性人士，加上我又唔识游水嘅，就因为我有脚伤咧，所以医生建议我去沙滩咧系做个水疗咧，因为可以帮助到我，所以我就系、是、其实我都要带水布啊，同埋呢个泳板嘅，咁就因为我喺浅水到深口嗰度个位咧系安全嘅，咁其实咧嗰度啲人咧都好自律嘅，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咧。都是初头佢系四个人嘅时候咧，好多人都系分开坐啊， 都有啲间隔啦。但系你自己你去泳池得唔得啊？ 我落唔到咯，落唔到水咯、 哦。明白，明白。 因为佢有个梯级落去，同埋企上嚟嗰度，同埋咧佢个泳池嗰度咧系比较跣啲嘅，行出去嗰度，咁所以咧系其实对我哋啲有少少伤残嘅人士咧系好唔方便嘅， 明白。 同埋我亦都喺沙滩咧见到咧有啲咧系即系行动唔系咁好咧，都系去嗰度做运动游水啊，系其实系对我哋呢一班人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咯。 理解，都希望政府听到你嘅声音啦，考虑下啦。好多谢晒你啊，何小姐嘅电话，多谢晒嗱。咁啊，即系头先何小姐讲到游泳啦，有啲人就未必可以适合咧去泳池嗰度游水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系今日亦都系重开嘅一啲嘅运动场所咧，就包括咗一啲足球场啦。咁而因此咧，就系港超联嘅赛事咧，亦都系即将上演噶啦。不过咧，就要以闭门嘅形式进行嘅嗱。但系咧，由于佢哋 要在短短即系三个星期之内咧完成咧剩低嘅一啲嘅联赛啦，同埋嗰三项嘅杯赛嘅决赛啦。咁所以三个星期之内要打晒17场赛事咧，其实都几辛苦嘅。咁呢啲嘅球队佢哋又点样准备咧？1872311，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个听众问萧叔一个比较进阶嘅问题啊，咁所以咧比较初阶嘅小朋友咧，暂时就希望唔好介意先。呢个听众咧就问萧叔叔。D 同 Z 音挤埋一齐嘅时候，我应该点样读得好少少？咁 D Z 咧，其实咧就系 T S 嘅声音震动版 voice 版。OK， 咁 T S 点读嘅咧？我俾个例子，加个 I 喺前面咧，就变咗 it's 嗰个 s 咧就系 T S 啦。it's 如果我将呢个过程咧？都是加埋把声音声带震动在里面呢，我听落去就会是 ads 呢个 z 呢就是 dz 啦。咁但是呢我哋喺咩情况之下会见到呢，譬如一个字是 d 音尾嘅，我后面加咗 s 呢我就听到 dz 啦。但是如果我后面是冇其他音跟住嘅，譬如我句子尾啦，我有个 lids 咁嘅字，咁呢我通常听落去呢我係唔会听到呢係lids 咁样嘅。咁太夸张啦。通常听落去其实似 ts 嘅。lids, 係似 ts 嘅。但係如果我后面係跟住一啲都係声带会震动嘅声音的时候呢，我嗰个声带震动就会连埋落去，就唔会停咗嘅。譬如假设我话 the lids are open, 嗰啲盖呢好多个啲盖呢都係开咗嘅。the lids are,咁我聽到咧就會有個 z 喺裏面啦，得唔得？咁呢個咧就係 dz 音嘅讀法啦。咁啊，希望唔會太複雜啦，唔好意思啊。好啦，下次再見，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港超联嘅赛事听日会有第一场嘅，而六支嘅球队咧就要喺嚟紧呢段时间咧打成17场嘅赛事嘅，咁啊都几频密嘅。到底点样准备咧？电话旁边请嚟冠中南区嘅主席陈文俊，陈文俊你好。 你好。 首先大家会关心嘅，过去嗰段时间即系球场冇开啦，咁你哋啲球员点样去练体能，点样去练默契咧？ 其实我哋一直有喺 Zoom 度做嘅。 喺 Zoom 度练唔到默契 嘅，即系实在系体能上面嘅嘢啦，即系同埋大家系开会啊，或者系睇一啲时尚嘅嘢，即系讲解一下啲战术上嘅嘢，会做翻呢啲嘢嘅。咁呢个冇办法，呢个真系大家面对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就特殊处理啦。大家都唔想真系。 咁我想问你哋咧第一场就应该系喺星期日嗰度打嘅。咁因为听日有第一场，听晚有第一场啦，但系你哋落场嗰场咧就应该系礼拜日嘅。咁你哋之前礼拜日之前仲有冇机会可以落去球场正式再操下咁样啊？ 我哋而家获分配嘅咧就系香港仔运动场个副场咯，即系话而家其实嚟紧做作赛嘅运动场，我哋冇机会去做任何嘅试脚嘅地方嘅。咁我哋仍然系喺翻我哋自己嘅主场嗰度去做练波咯。咁你话系咪理想？咁始终都系冇办法。第一句说话就系希望喺疫情嘅情况之下，嗰啲比赛可以进行到，已经系好不幸中之大幸嘅啦，已经。 球员嗰方面咧个心情如何啊？即系始终听日都仲系要开始系闭门作赛咁样，心情如何 啊？两面睇嘅，第一方面就的而且确喺过去一段时间好惨，即系球员又冇得练波，其实练惯波嘅人冇得练波好惨嘅。咁跟住等比赛冇得比赛，到而家等到啦，咁等到之后咧，咁其实始终都系一个我自己可以。勉強代啲球員講啦，起碼有得練有得打係好過冇。當然啦，所有人都係好想就係話 高頻滿座，有觀眾，或者係有翻常規嘅練習，有翻自自由由嘅出行。咁但係喺呢個疫情情況之下，唯有我哋就接受個現實，就係要接受嗰個家居隔離，然後只可以接受就喺冇觀眾嘅情況之下，盡快喺最短時間完成咗上季嘅餘下賽事。咁跟住大家都定為心肝，就喺十月底去打新一季嘅賽事咯。 嗱，足總咧就會喺網上直播所有賽事啦。不過你頭先都講話，你哋要完成餘下賽事，即係十月之前。咁而家每隊咧，似乎都係要短時間之內就做五到六場嘅賽事。会不会对你们来讲都吃力呢？ 吃力的，这个一定是对所有球员来讲是一个挑战来的。所以变成在国际足协来讲都一个比赛上面来讲都有一些宽松。第一可以换五个人，第二就是上下半场都有一个叫做 drink break， 即是补充水分的时间。这些都是因应回就知道球员根本上那个体能负荷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变成有一些相应的东西。当然三四日比赛一场，三四日比赛一场是一个很 tough 的要求来的。这个希望大家球员可以自己即係小心啲啦，即係呢個我哋都擔心，坦白講都擔心。 最後好快問埋，咁多限制之下咧，會唔會剩低嗰幾場賽事未必好好睇啊？ 我諗唔會嘅，咁大家只要俾心機去打任何比賽，其實未必一定唔好睇㗎。只要有競爭性，大家俾心機打，咁多啲球迷喺網上面支持就得㗎啦。咁啊支持件事好啲嘅會係。 好啊，唔该晒你，陈文俊系一位冠中南区嘅主席嘅，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彩虹交汇处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咧，系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比较挤塞，而家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过咗顺利村。咁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咧，来回方向嘅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近博康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凤舞街。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近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到1789张，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25蚊跌2蚊，美团点评241.6升8毫，阿里巴巴269.6升8，中国平安83.7升1.95，小米集团22.05升7.5，中芯国际20.06升6.6。药明生物191.1升6.1，比亚迪股份110.05升8毫，建行5.32升2仙，海底捞60.01升1蚊。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亚洲果业、百荣集团控股、港通控股、WMCH Global、Nixon Tech。五大跌幅股份系国投集团控股、元想集团、中国汇融、盛乐集团、民信国际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外币对港元嘅现价：美元7.75，英镑10.071，瑞士法郎8.534，澳元5.667，加元5.891，新西兰元5.261，欧元9.1832。每百日元兑港元7.4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14。港金现价报18,07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97美元，卖出1955.08美元。港汇指数系103.9，跌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龙尾系接近丁九桥。 另外，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在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这一段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的北行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噶。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慢车，车龙几长噶，排到去近住北角码头。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车多嘅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咧，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彩虹道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缓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交通繁忙，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常怡道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去到清水湾道过咗安秀道。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嗰段咧慢车噶，龙尾过咗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陈淑兰， 我的开心贴士咧系好容易噶，就系、是、上床休息啦。其实都唔算系休息噶，因为我每次上亲床咧，我啲猫猫狗狗就会跟住我，跟住我哋咧就喺床上面咧喺度玩啊，碌嚟碌去咁样，玩到好攰，我就带住好幸福嘅心情瞓觉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白俄罗斯早前因为涉及大选不公而爆发大示威，引起国际关注。但是我们对于白俄罗斯其实所知不多，它曾经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是在1991年独立之后，仍然同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当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过去20多年间急于进行去俄化，但是白俄罗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他们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是历史上面被认为同属一个祖先。如果说土库曼是中亚的北韩，那白俄罗斯就是东欧的土库曼了。白俄罗斯即使有定期的普选投票，但是国际民主监票团体从来都不获批准官选，国际乃至于本地社会都不认为白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如今65岁的总统卢卡申科执政了26年之后的今日仍然成功连任，所以外界叫他做欧洲最后的独裁者。几年前，白俄罗斯记者兼作家阿历塞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小小的白俄罗斯第一次拿到这个殊荣，但是政府就非常之低调，因为拿奖的人是意见人士，大家都争相透过作者的作品了解这个东欧的土库曼。阿历塞维奇有一本著作叫《二手时间》，描绘了白俄罗斯的共产岁月，但是他们似乎仍然停留在昔日的时间之中。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是星期五，也都有我们一周时事点评，帮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今晚直播室就有潘兆权以及是李月华两位在这里的。两位好。 大家好。 总结一周时事之前，不如先讲一宗就相当之新鲜滚热辣的新闻，就是一位澳洲籍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文。因为今日政府就刊憲公布啦，就係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自今個月嘅2號起撤銷終審法院外籍非常任法官施國文嘅委任嘅。而如果咧我哋睇翻咧，其實施國文咧佢就係由2013年起咧成為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咁同埋咧其實佢亦都係喺舊年7月咧就由特首啦林鄭月娥啦按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嘅建議咧，將佢嘅任期咧延續到3年，即係話咧原本佢應該係2022年嘅7月29日咧先至任期屆滿，而今次撤銷佢嘅任命咧就比佢原定任期結束嘅期限咧提早咗將近2年嘅，亦都係過去非常之罕有地，即係有非常任法官咧會喺任期未屆滿啦就被撤銷佢嘅任命啦。咁後唔來咧就係澳洲廣播公司啦，就有記者咧聯絡得上施國文啦，並且咧根據佢嘅報導就指出咧，就話係施國文同嗰個記者講咧，就係佢係辭職嘅，就係咧係辭職咧，就係同呢個國家安全嘅法律嘅內容係相關，不過咧就冇再進一步展述咧，因為啲乜嘢原因咧而辭職啦。咁而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咧，亦都係回應傳媒查詢嘅時候啦，就係話施國文咧係喺9月2日向行政長官提出辭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嘅，咁因此咧就行政長官咧按照有關法例咧撤銷咗佢嘅委任，而施國文法官咧並冇提及到辭任嘅原因嘅。不過咧，其實有唔少香港嘅媒體啦，亦都好快地去揾翻一宗咧，就係9月1日嘅新聞。9月1日嘅新聞係發生啲乜嘢事咧？就即係阿施國文嘅辭職嘅前一日啦。咁當日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係有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嘅時候咧，就講到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形容三權嘅關係係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及制衡嘅嚇。有一個咁樣嘅報導。嗱，兩位即係對於阿施國文而家嘅请辞，对于呢宗新闻有啲乜嘢嘅评议评价咧？特别就系会唔会系打击咗香港嘅司法体制嘅信心咧？潘兆权， 如果呢个信息系属实啦，即系9月1日发生嘅事同9月2日系有关系啦，同埋 唔知道系咪有关系？ 亦都而家因为澳洲有啲评有啲电台咧，就系引述咗佢讲系同国安即系法立法嘅内容有关啦。 咁我諗而家喺咁尖锐即係咁敏感嘅政治时刻呢，尤其对香港嘅法治嗰、那个即係未来嗰个走向呢，其实咁敏感嘅时候，有一个咁嘅質素啦，或者咁嘅級數嘅法官要突然之間去請辭咧，其實係一定係有一個意圖喺裏邊嘅，即係亦都即使佢冇講，或者佢我哋未仲未能夠核實佢呢個消息，但係都唔能夠唔用呢一個推測去評價嘅。我亦都相信佢作為一個法官咧，我諗佢會比較輕去講啊，或者亦都可能只係對澳洲嘅記者會有一啲反應啦。但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要問翻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喺回歸之後咧，即係基本上呢、這個我相信都係第一次啦。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年裏邊，香港發生咁多事咧，係對香港嘅成個政治制度同埋司法制度係一個好強、好大嘅衝擊。而呢個衝擊係已經去到喺市民裏邊，甚至係將啲法官都分顏色嗰陣時咧，其實做法官都好困難。因為我哋大家都面對一個現實，其實法官好簡單啫，佢都係用一個用法以法理基礎，係咪睇證據去決定嗰件事係點樣？而佢個判案係喺陽光之下噶嘛，所有判詞係公開噶嘛，所以人其實可以睇翻佢判詞究竟係合唔合理，然後就可以作一個評價。但好多人只係用一個情感去行咧，呢、這個無論係即係建制好、泛民好，其實對法治都帶嚟一啲衝擊。而呢、這個法官嘅辭任咧，我覺得對香港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如果我哋將來嘅判決，尤其喺啲政好啲敏感事件裏面嘅判決，又或者喺一啲好重大事件裏面，我哋嘅官員啊，或者係北京啊，對一啲事件嘅一啲解釋或者係判斷嘅話咧，其實或多或少係要考慮一個究竟香港仲可唔可以承受呢啲衝擊落去？因为其实香港的世界是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有个时限的嘛，是不是我们有个2047这个时限。那2047之后是怎样呢？2047之后再没有一国两制呢？那这二十几年，我们再二十几年走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去融合，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都会融合呢？或者就算我们能够保持到我们自己有些独立性在这里，但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即是一般人甚至是小市民，到一啲議員或者官員，佢哋對一啲國家嘅睇法，一啲有啲唔同意見嗰陣時，咁我哋係用乜嘢標準去睇咧？咁我覺得我哋由咁多年以來咧，都係尊重翻香港嘅司法體系咧。其實我哋係要尊重個法治咯。如果我哋有乜唔妥，即係講得衰啲係咪啊？我哋咪攞去法庭咯，俾個官去判咯，係咪？咁因為個官係擺出嚟噶嘛，佢唔係閂埋道門審噶嘛。咁但係而家危機嘅地方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啲案件係話所謂重大案件，係要攞翻去即係國安犯咗法嘅，攞去即係唔喺香港審嘅，甚至有啲條例，甚至要講到話，喂，我哋要配合。咁我覺得就呢、這個係講得過分咗，亦都係唔合理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使喺港英年代咧，1997之前咧，香港嘅司法制度咧。其實當時的即係港督都不會話走去干預到，所以我希望即係我哋啲官員喺傾講呢件事嗰陣時咧，真係要三思咯。即係其實香港都捱唔到幾多日嘅，如果咁落去係。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對於即係呢一位嘅終審法院嘅外籍嘅非常任法官啊，施國文咧，佢辭職咧，有啲咩嘅睇法咧？電話號碼18723 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一傾啦。嗱，咁根據澳洲廣播公司嘅記者咧，就佢就話即係向施國文啊確認過啦，就係佢嘅辭任咧係同國家安全法嘅內容有關嘅，即係呢個就係嗰位澳洲廣播公司記者嘅報導。咁而亦都即係大家如果有記得咧，其實係身兼咧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嘅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咧韋彥德勳爵咧，亦都喺大概係七月嘅時候啦，亦都曾經發表咗一個聲明啦，就係透過英國最高法院嘅，就話即係港區國安法嘅條文咧就引起關注，而英國最高法院喺香港回歸後派兩個法官喺終審法院擔任非常任法官嘅協議會唔會繼續咧，就要視乎香港能唔能夠維持司法獨立同埋法治啦，咁究竟今次施国文呢个辞职对于香港嘅独立法治形象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18723可以打嚟倾下。李月华，你点评议咧？ 我想是正常人都会觉得呢，这个是对香港整个司法独立有个很大的，即是法治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政府啊，即或者是因为今天星期五啦，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一两日或者是下个礼拜二林郑特首出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被人再问这件事。我相信个答案都是说一啲都冇影響嘅， 嗯， 我哋又係繼續係好獨立嘅，即係我諗呢個問題就係喺呢一度，即係到底係我哋唔正常啊，定係我哋嘅政府唔正常啊？即係而家已經嗱，我當然係頭先阿潘少權都講話咧，我哋而家只係基於即係一啲外媒嘅報導，咁知道呢個法官係因為個國安法，所以佢請辭。咁我哋只能夠係目前係基於呢樣嘢啦，但係我唔知道，譬如個法官澳洲呢位法官係其實幫咗香港都好多年啦，2013年 到而家係 佢二號請辭咁多日，到底我哋政府有冇透過譬如話馬道立啊，即係我哋嘅司法體系去詢問下呢個法官點解佢要辭職咧？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啊。但我估是没有的。香港记者去问的时候，特首办回复说，啊，他辞职，他没有说什么理由。即我想你一个这么资深的法官，他突然间请辞的时候，你都应该去好奇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他真的告诉你是国安法的，啊，我当你是不是都要去解释一下，啊，当是不是去怎么说，叫做如果你认为国安法是没有影响的，你都应该去尽量争取它是留任呢。但我相信没有。我想是个恐怖的地方就是哪个走无所谓，最好你走晒。我想现在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觉得是 最可怕的地方。 嗯，关于今次事件呢，可能大家都会继续去追踪啊，到底即係相关嘅方面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补充嘅，即係无论係讲緊行政长官啦，又或者係即係司法机构呢，会唔会迟啲会唔会有一个进一步补充呢，咁呢个就唔知啦。咁我哋都留意住发展啦，咁睇下呢会唔会有更加多即係关于司徒文辞职佢会再讲一个理由出嚟啦。不如呢我哋又讲一讲呢另外一个都係同香港的法律体系即相关的，但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的，就是12名香港人被扣于深圳即盐田那个的事件的。其实呢这12位的香港人呢，就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是被特区政府呢以这个港区国安法呢而是提出这个即是说去触犯了这个港区国安法的。咁而我们睇返啦，今日呢亦都有一啲报道啦，就话亦都係即係佢哋係未能夠咧同家屬委託嘅律師會面，亦都話咧再有五個家屬委託嘅律師咧喺當局壓力之下咧就退出咗案件啦。咁樣咁有一啲咁樣嘅報道嘅嚇。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特首去星期二啦，被記者問到即係關於呢十二位人士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嘅回應咧就係話呢件事件嘅本質咧係有12個嘅香港居民涉嫌非法入境內地，係犯咗內地偷越國境或偷越邊境罪，所以咧就被內地嘅執法機關拘留。咁所以顯而易見咧，呢個案件咧就係屬於內地司法管轄區嘅範圍，所以係由內地機關咧依法咧同埋依據內地嘅法律去處理咧係非常之恰當嘅。而佢亦都話咧，事件嘅本質咧，亦都要睇清楚，就係其中有一人係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咁亦都違反咗其他嘅刑事罪行，而另外咧，其餘嘅人士咧都係觸犯咗即係一系列嚴重嘅刑事罪行嘅，涉及到相關嘅呢啲嚴重嘅刑事罪行。咁所以佢就話咧，佢哋嚟港出走嘅原因咧，睇嚟咧就係逃避法律嘅責任啦。亦都話咧，就係亦都有啲人咧就係有 有意无意咧描绘到好似十二个人都系同国安法有关，咁佢就话只有一个人咧系涉嫌违反香港嘅国安法嘅啫。咁并且话咧就系入境处同埋驻粤办咧亦都系提供紧所需嘅协助啦，而亦都可以留意咧就系华春莹啊，佢喺九月十三号嘅时候喺Twitter 嗰度咧就话，即系呢十二个人咧唔系一啲即系民主嘅分子，但系咧佢哋系一啲是企图分裂由国家企图分裂香港出去嘅人士咁样。潘兆权对于特首嘅回应同埋华春莹嘅说法有啲咩评议？ 我谂华春莹咧，因为其实你应该调翻转头睇翻旧年由呢个反修例事件一路发展落去咧，北京对呢、這个呢件事咧嘅定性系颜色革命啊嘛。 嗯。 咁所有涉及颜色革命喺佢嘅理解里边嘅颜色革命嘅所有人而犯咗呢啲罪行嘅人，佢都会定性佢为一个系想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嘛。因为佢个讲法就系、是、即系呢个角度咧，系从国家个角度讲，佢系话。呢班人係想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嘛？咁所以即使佢哋係犯嘅，嗱，我哋用邏輯去解啫。佢哋十二個人就喺個海嗰度俾人拉咗，就好明顯佢就係喺偷渡期間就俾人拉咗，咪捉到咁啊！捉咗之後就喺大陸。咁如果從法律上嘅觀點咧，就係佢哋咧應該就係非法越境喺大陸。咁所以咧，大陸係應該用呢個條例咧，就可能係告佢又好，拉佢好。咁之後咧。判刑完畢就送佢翻香港啦，一定係咁啦，因為佢揸香港身份證揸乜嘢翻翻嚟。咁但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覺得北京咁樣講法咧，即係華清瑩呢個講法咧，我覺得就係因為係講佢哋為民運人士，因為美國國務院嘅其中一個官員咁講。所以既然你去到一個國家層面，去到一個政治層面去討論嗰陣時候，我覺得佢亦都用翻呢個去答翻嚟，佢唔可能話佢係非法越境。所以我覺得華春瑩嘅呢個講法係一個外交層面嘅說法嚟嘅，唔代表我唔認為將來會用十即係呢十個人係真係觸犯國安法喺大陸會判佢，呢個係我判斷啦。咁林鄭講，我覺得佢係講咗個即係如果佢只係講咗個事實嘅所謂佢講嘅事實嘅本質咯，但係我覺得佢講嗰陣時咧係欠咗一點。即係嗰種講法就係、是，係佢哋係可能係觸犯法例，亦都係事實上觸犯咗法例，被檢控，有機會係被係疑犯係潛逃。但係我覺得佢講得好似佢作為一個特首咧，我自己覺得佢唔需要去交代到其餘嘅係咪即係有意無意啊，係咪同國安法有關咯、啊？我覺得佢作為一個特首就係、是、你尊重，你咪講出一樣嘢，你尊重大家有一個法例咪得咯。呢、这個一國兩制，但係我哋會密切注意呢件事，或者我哋會提向家屬提供所有相關協助咯。即係你作為一個特首係講呢啲啊嘛，你唔使去話俾人聽你忠心噶嘛。 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到行政院拜會院長蘇貞昌。台灣傳媒報導，雙方可望討論台美關係提升及全球供應鏈重組議題。另外，蔡英文总统今晚七点在官邸宴请美方代表团。据悉，由于美方要求低调，因此克拉奇与官员及企业界座谈，以及与蔡英文会面都未有对外公开。美方期望私下交流，令双方能够获得实质成果。蔡英文选择在官邸晚宴，就彰显双方友好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永珍至东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今晚8点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就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狮隧桥底嘅快线有坏车，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呢一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較早前近住丁九快線嘅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一大車多。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深井段嘅交通而家都係比較繁忙。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獅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路街桥面，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北角码头。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金钟道近正义道桥底。咁而喺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嘅交通系非常繁忙嘅，咁包括系梳士巴利道、弥敦道、九龙公园径同埋七咸道南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海景加福洲际酒店。另外，太子道东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御港湾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补就业计划第二期申请的雇主人数就比之前那期少了。中大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良， 有些公司呢可能都暗示了有机会是会裁员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可能有些公司呢第一轮已经拿了，亦可能获救，未必需要这样申请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Yeah! 全新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的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在职场上一齐拍住上。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直播室亦都有李月华和潘兆权在这里和我们总结一周时事的。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呢，在今个星期二行政会议开之前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过传媒有关于那12位被扣留在深圳的香港人的情况的。那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和我们谈谈啦，即无论是想讲这12位即被扣内地的人士的个案，又或者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民的请辞，都是打电话来1872311的。其实呢，补充一下一个少少的资料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呢，就是施国民法官呢是的辞任的。其实我们都曾经向司法机构查询，司法机构的回应就说呢，特首办已经回应了事件，司法机构呢是没有补充的了。补充这个资料给大家。而我们刚才呢就谈到呢那12位被扣留在内地的香港人的。如果我们看回近日的媒体呢，自从在过去那个周末呢，他们的家属出了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之后，陆陆续续呢，其实这几日我们都见到他们的家属接受不同媒体的访问的。今日呢也都有电视台都访问了其中一位的家属家人。似乎呢几位的家属的反应呢，就是觉得特区政府即是对他们的帮助呢就不是说，或者对他们的支援呢就不是太多这样。咁究竟大家又点睇即是呢啲嘅相关嘅事宜呢？呢十二位人士有人系涉及到国安法，亦都有人呢系涉及到其他严重嘅一啲嘅刑事罪行嘅。咁但係特区政府应该俾啲乜嘢嘅支援佢哋呢？佢哋而家就扣咗喺深圳嗰度啦。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下。李月华，你又点评议特首佢嗰日嘅回应呢？ 即我谂其实啲家属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哋想联络到被扣的家人，或者是他们委派的律师可以联络到。其实这些要求呢都没有超越中国内地的法律的。即其实现在不是说呢，喂，他们呢你要他们回来，他们无辜，这个不谈这件事了。即他们 各自有些可能触及到国安法，有些可能其他刑事的罪行。到底他们对最终是有罪定无罪，其实应该透过一个司法的制度 去判断。他因为未判刑之前他们都是innocent， 我们说无辜，即是一个无罪。那现在其实他们的诉求就是说，根据内地的法律，他们是有权去委派律师的嘛，即是家属帮他们找律师的嘛。 自行委派律师。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到现在冇一個家屬委派嘅律師可以接觸到當事人，呢、這個先至係問題嘛。咁香港政府一路嘅態度就話：嗱，發生咗喺內地，咁咧就觸及到內地嘅法律，我哋要尊重內地嘅制度，所以我哋咧就冇乜嘢好做噶啦。咁、那個態度係咁。咁而家唔係話咧香港人好特殊，因為香港人所以咧就唔使尊重內地嘅法律，唔係咁啊嘛。而家係希望話，根據內地法律，佢哋的確係有權嚇家屬幫佢委派律師揾律師噶嘛。咁而家冇喎，咁我谂呢个先系问题嘛。咁你家属连去接触到个当相关嘅机构嘅机会都冇，佢哋最能够揾嘅当然就系香港政府啦。咁如果香港政府就话，我啊帮唔到啲乜嘢嘅，因为佢哋喺中国犯咗中国法，咁我哋又尊重中国制度咁。咁就講完啦。 嗱，咁我亦都有話，係可以透過駐粵辦同埋入境處嗰度，即係可以提供到相關協助嘅 嚇。嗱，咩叫相關協助？係相關協助係乜咧？譬如話，佢可唔可以去睇一睇嗱，家屬唔俾得佢睇，香港政府嘅官員可唔可以睇睇佢哋咧？嗱，呢樣嘢係咪又超越咗中國嘅法律咧？就算唔係嘅時候，佢哋係咪可以幫佢哋去了解一下？喂，點解佢哋嘅委派嘅律師唔可以委派到律师呢？即到底 是哪一条法律，哪一道是有问题，家属要怎样做才可以做得对呢？这些东西其实香港政府帮不帮到手去问清楚呢？ 我想最简单是这样，而不是说呢我们尊重外地，他们怎样做我们没有权利的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现在的态度就是。 根据翻即系而家嘅相关报道啦，就系嗰十二名嘅人士咧，就佢哋委托嘅律师咧， 就話。再有一啲嘅家屬委託嘅律師咧，係受到壓力之下而要退出案件嘅，但係亦都最少有三個律師咧，仍然係計劃咧去深圳看守所度探視其中一個人咧。尋日已經去咗深圳嘅啦，咁當然即係佢哋探唔探到咧，即係呢個就要再去睇一睇咧，究竟後續嘅發展係如何啦嚇？咁因為其實如果根據翻即係內地嘅相關嘅一啲嘅法規咧，咁佢哋而家都叫做係有律師代表嘅。咁當然即係如果根據翻內地嘅相關法規咧，即係當事人咧亦都可以為解除原本嘅律師嘅聘任，然之後委託翻一啲咧佢哋自己所選擇嘅。律師喺度嘅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有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同大家傾啊！ 旅遊樂園，旅遊除咗開心之外，更加係認識世界、擴闊眼界嘅好方法。 熱愛自由行嘅 Kevin 莊，一年前一個人都由烏克蘭三大城市， 首都基輔、敖德薩、里沃夫都有截然不同嘅景色。亦有到访切尔诺贝尔当年核灾难嘅现场 ，Kevin 更加同乌克兰嘅年轻人倾偈，了解当地经济情况。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Sino 旅游乐园。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刚获颁有科学界奥斯卡之称嘅科学突破奖嘅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毓明教授。 创新性好紧要咯，即系我哋唔应该系 feel satisfied， 净系 reproduce 人哋 data， 你要做第一个 inventor。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医研究所，身体受到创伤对心理有几大影响？创伤越大，心理影响越大，有没有方程式可以计算到出来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有位听众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有啲咩意见想发表？ 我对于呢个法官咧个嘅表现咧，即系四个字形容咯。即係覺得我好敬服 呢位法官。你講邊位法官？你講施國民法官。 係啦，係啦，係啦。點解呢？因為喺我哋細個時候，我今年都差唔多60㗎啦。咁其實我哋由細到大，我哋都喺個書度都有講三權分立呢樣嘢嘅。咁但係問題到今時今日，居然有人出嚟話冇三權分立嘅，包都冇咁樣。跟住啲書仲要話改版又要成。咁其實而家究竟我哋做緊啲乜嘢呢？咁如果好坦白嗰樣嘢，如果我係呢個法官，我對自己嗰個專業，除咗當一份，我其實作為一個司法人員，我諗好大好，我相信呢個法官除咗係佢有本身嗰個高尚道德之外，亦都好尊敬自己嗰份工，因為係要對自己負責任，同埋對喺司法制度之下嗰個責任心好重，所以佢寧願揀擇就係有勇氣去放低個高薪厚祿去離開。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咁多年嗰個核心價值點解咁可以喺世界度成功到善到出嚟，係基於幾樣嘢。我相信有啲人已經忘記咗㗎喇。其實就係香港嗰個廉潔制度，香港嗰個司法獨立制度，香港嗰個價值觀。因為咁嘅緣故，其實全世界或者香港成為一個叫金融中心，一個豆腐準咁細地方，點解有知名度啊？其實係人嗰個質素同埋嗰個司法制度嗰個健全係俾到人信心啊嘛。 嗯， 啱唔啱啊？如果我哋连呢样嘢都冇，咁好坦白讲样嘢，冇独立思考，冇呢个三权分立去互相监察，去睇住，咁是但一个独大嘅时候，其实 是很危险这件事来的。 好，多谢李先生的意见，不过也都必须要补充，其实司国文法官呢，除了是澳洲广播公司那个报道说他承认过辞任是跟国安法的内容有关之外呢，其他究竟为什么他要辞任呢，就未有进一步的一些资料透露的。多谢你李先生，跟住我哋有谭生，谭生你好。 系啊，你哋三位好。 系谭生你好。 我想讲下嗰十二个逃离香港嘅人。 系。 第一样嘢，我哋知道嘅系话，佢第一样佢系喺香港系一个疑犯，由法庭去要佢哋保释外审嘅，候审应该话。咁好啦，佢家下系弃保潜逃，有冇罪名我唔知，我亦都唔敢肯定。但系佢系唔相信香港嘅法制，所以先要走。啱啱咁好啦，而佢走嘅时间，佢点解会触犯呢啲法例呢？佢系反对逃犯移交条例修订，佢先至触犯到呢啲刑法。呢个系佢个人嘅意愿嚟啊嘛，点解要协助佢翻嚟啫？佢哋由始至终，佢系唔要有呢条例存在啊嘛，做咩事要协助佢翻嚟？你哋违反晒人权噶、你仲送佢翻嚟？呢个咩逻辑嚟个？好啦，至于你讲到话，哦，要協助他們，我想問一聲，當日潘曉榮台灣被殺的女仔的家庭，當日的 要求香港政府的協助，我們200萬人上街抗議，用了一年的社會運動去反對這件事，我們何時有協助過潘曉榮的家人啊？你們今天講出這件事，慚不慚愧啊？我都聽見，我覺得真是無地自容啊，我覺得。多谢你睇我的电话啦。 好，多谢晒阿谭先生的意见噶。咁不过头先佢提到啦，潘晓颖案啦，咁大家都可能关注究竟这个案件嘅疑犯啊，陈同佳咧，到底个情况如何？咁根据早两日报道咧，就系协助佢嘅圣公会嘅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就话咧，等两地可以通关之后啦，就会去台湾咧，同律师商讨咧，陈同佳去台湾自首嘅安排。呢个系之前嘅一个报道。多谢晒听众嘅睇法啦。不过咧，其实讲到即系香港嘅政治环境啦，其实上个星期咧有一宗嘅法庭案件咧嘅结果咧，亦都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就系15岁少女陈燕林嘅死因聆讯啦。咁因为喺上个礼拜五啦，就死因庭嘅陪审团咧一致裁定咧佢嘅死因存疑，而死因咧就由于尸体腐化啦而唔能够确定。而死因裁判官咧，佢喺引导陪审团嘅时候啦，佢就已经系讲到明噶啦，唔会给予非法被杀同埋自杀呢两个选项咧，俾陪审团考虑，因为呢两个选项咧都必须要达至毫无合理嘅疑点嘅。咁而即系裁判官就话咧，即系睇翻一啲嘅资料咧，佢觉得即系都唔可以系用一个即系毫无合理疑点嘅方法咧，而俾非法被杀同埋自杀呢两个选项咧，俾陪审团考虑嘅。咁所以咧，后屘陪审团就作咗一个嘅裁决啦，就话佢系死因存疑嘅。咁而裁判官亦都话啦，对于陈燕林之死咧系感到惋惜同埋难过，希望咧正宫可以释除公众疑虑，同埋咧对于陈燕林嘅妈妈咧还翻至少咧系还翻少少公道。呢件案件咧引起香港社会嘅广泛关注啦。咁亦都正如裁判官所讲咧，就系公众喺呢件案件之中咧有好多不同嘅疑虑嘅。咁嗱，经历过死因庭嘅11日嘅言讯之后，亦都作出咗个裁决。想问啦，两位觉得即系睇翻成个聆讯，系咪已经释除到公众嘅疑虑咧？潘少权， 因为即系件事最吊诡嘅地方就系、是、佢变成咗两边即系唔同政见嘅人嘅一个睇法。即系如果嗰个裁决系达至到某一个结果咧，就应该系。即係一邊嘅人一定好開心，如果你裁定佢係他殺嘅，咁就好明顯啦，係咪？就一定有人啊，即係暗殺咗佢啦。第二個，如果裁定佢自殺咧，咁另外一批人就話：嗱，我都話佢哋冇殺人噶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因為喺法律上咧，即係呢個講法咧係其實因為用死因存疑咧，其實好多人都可能因為個翻譯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死因存疑嘅意思就係只係話就係唔能夠確定嘅死因。咁所以即係話。 你唔能夠話佢非法他殺，即係非法被殺，又唔能夠話自殺，因為真係個門檻好高嘅，因為好多證要即係冇完全冇合理疑點嘅，即係咁你就唔能夠話佢係意外，又唔可以話佢意外，因為點解咧？佢識游水噶嘛，咁你點可能係浸親咧？係咪？咁所以咧就似乎其實所有嘅狀態就跌翻落嚟死因傳言，但係我覺得如果在一个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达到这个这样的结果，我觉得都虽然不是一个所谓叫做还原到所谓事实的真相，因为真的找不到的原因出来，但我觉得都是给大家都是冷静一下，我们回归回好像我们正在在七点之前我们讨论即香港就是施国民 这件事的时候，即如果當我哋有問題嗰陣時候，如果當我哋有爭拗嗰陣時候，如果當我哋覺得嗰件事係有啲唔公義或者唔公道嘅地方，我哋咪攞我哋喺法庭裏面可以解決到嘛？咁絕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我諗99% 嘅事係可以喺法庭解決到嘅話，咁我哋咪相信法庭嘅裁判咯，因為佢基本上都係建基於我哋所揾到嘅事實啊嘛。咁但係至於你正話個問題就話、究竟解唔解決到？適唔適宜咧，令到所有嘅社會裏邊嘅疑慮會唔會咧？咁我覺得，如果當佢有帶住好強烈嘅政治傾向同意圖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就冇解決到噶啦。咁你喺法庭門口，你就要發現到就係冇解決到咯。咁但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個法官做得好啱咯。你俾翻佢媽媽行翻佢自己日正常嘅日子啦，係咪啊？我哋都死者已矣，係咪？ 係，你要話？ 我同意嘅就係你冇辦法，所謂社會嘅。所有的疑慮都可以釋除到，但當然死因庭經過這麼多日的聆訊，其實、對於整個陳燕林的事件、即是他的人生很短的人生也都多了很多的認識，當然其實是很唏噓的，即不要說即因為這個運動、也都是因為正正因為這個運動所以才、他的死是變成一個這麼觸目，以至到要去死因庭去追究研究，但我見我自己睇到嘅就係、咧，其實一個15歲嘅細路女幾次入女童院，而係即係佢係點講？其實係可能香港同樣同佢有咁樣嘅情況嘅少年人可能唔少，即係我覺得個唏噓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成個社會嘅資源咧，有冇去到一啲到位啊？可以幫到一啲嘅家庭、一啲嘅少年。咁當然係呢個案件係因為事實上喺警方嘅處理亦都係有不足嘅地方，即係馬宣立另一個好資深嘅即係 法醫， 佢都講一個咁後生嘅屍體裸屍點會？咁快嘅結論就係無可疑咧，即係唔使查落去咧。即係佢自己睇到，佢覺得係，即係佢自己好不安嘅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即係一個係好好好重要嘅一樣嘢。即係我哋當其時嘅警方係咪真係粗疏咗咧？啊，定係因為大家都係因為呢個運動嚇、一個迷思咁，所以反對或者唔信嘅人就覺得一定係有問題噶啦咁。另一邊就覺得咪就一條屍咯，即係好快就覺得家人都話佢有精神病咁，就係無可疑啦咁，又冇真係認真去查咧咁。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部分當然係已經我唔知仲有冇機會可以查啦，因為法庭都希望俾翻落去警方到底佢會唔會再查咧咁。咁但係我覺得喺法庭上面睇到嘅就係成個社會對於呢啲弱，即係我當燕林都係一個弱勢。他的家庭他的背景一些年轻人其实有多少支援在这里呢？ 嗯，好，我们先听一节七点半的新闻报道，回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是本地感染，1宗是输入，累计增至4996宗病例。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一宗本地个案涉及一名55岁女子住喺油塘村美塘楼，与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佢喺上个星期六发病。另一宗本地个案患者系一名24岁女子，前日发病，佢住喺旺角砵兰街300号，同样与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输入个案，涉及一名51岁女子由英国抵港，另外再多一名确诊患者死亡。呢一名81岁有长期病患嘅男病人，寻日喺玛加烈医院离世，至今共有103名确诊病人去世。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第四波疫情预料会在冬季出现，并可能比第三波严重。政府会扩大特定群组的检测，并将检测工作恒常化。陈肇始说，高风险群组包括安老、残疾人士和护养院院舍员工，今日开始第三轮检测，之后每隔大约14日做定期和重复检测。至于高接触群组，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司机、街市和食肆员工等，重复检测的时间、是否抽样检测等，局方会同相关部门敲定细节。重要基建服务群组，例如屠房、货柜码头工人等，亦都会重复检测。在订购疫苗方面，他说会透过预先采购协议，目标采购两款来自不同制造商或者平台的候选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当局亦都会采购最少全港2倍人口的疫苗剂量，确保即使每种候选疫苗未必都能成功推出市面，都有足够剂量供应全港市民。政府刊憲，行政長官撤銷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施覺民的委任，由本月2日起生效。特首辦表示，施覺民月初辭任，沒有提及辭任原因，司法機構回覆查詢時表示並沒有補充。澳洲廣播公司引述施覺民說，辭任原因與港區國安法有關。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認為，如果消息屬實，會傷害本港法治。自三月起暫停的港超聯聽日起復賽，比賽閉門進行，球員除了訓練和比賽的時候可以到球場之外，其餘時間要家居隔離。復賽後首場比賽是東方龍獅對傑志。东方龙狮中场梁冠聪表示，早前球场封闭期间会在屋企做体能训练，但球感和对抗性始终无法练习。职业球队在2个星期之前才可以返回球场训练，到明日就复赛，准备时间不太多，现时未有十足的状态，而复赛之后赛程都较密，对球员有一定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至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特别的路面报告了。在林锦公路因为有冧树，近住加道里农场那段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一带挤塞。重复一次，就是林锦公路因为有冧树需要处理，近住加道里农场那段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一带挤塞。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分别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义道和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仲有就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实施紧强风措施的。中快线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还是在落山道，车龙几长的。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只是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受到较早时的意外影响，车龙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那段仍然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军营后沙小演艺学院都还是有一些车龙的，排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车多，龙尾在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彩虹道那段来回方向还是车多缓慢，尖沙咀一带包括梳士巴利道、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七咸道南等现时都是车多挤塞的。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还是车多繁忙，龙尾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将车停定了才好讲电话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黄桂林。 我觉得开心呢就是执嘢啦，逢系执啲旧嘅嘢，尤其是系执旧相簿啊，每一张相呢其实都系啲开心嘅时刻嚟嘅。每睇一张相呢，开心之外仲会觉得应该去珍惜人生嘅每一刻，所以每一次执相簿呢就系我最开心嘅时候，仲有我执完再执，执极都唔会闷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直播室咧，今晚亦都有潘少权同埋李月华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跟住咧，亦都要讲一讲咧，就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喺今个星期初就结束啦。根据政府嘅数据咧，总共有1,783,000嘅人次咧系参与咗检测噶，占人口嘅大概系24%啦。咁如果撇除晒咧由中央支付嘅开支啦，香港呢就成个计划呢嘅支出呢係5,300,000嘅。咁有啲人呢就除过条数啦，就係话如果计返呢每个检测呢大概係花300蚊左右啦。咁最终我哋发现到几多个案呢，嗱我淨係讲新个案。新个案呢就係有32宗嘅，咁其中咧有20宗咧就属于源头不明，有13宗咧属于冇病征嘅。有一啲嘅人士啦，就去除过条数啦，佢话其实你花5亿多，只系揾到13个冇病征嘅感染者咧，就觉得唔系好值得。亦都有人咧除嗰个嘅平均数嚟计咧，就觉得即系揾到每一个个案咧所花嘅成本咧，其实系相当之 高啦吓。咁嗱，大家点样去评议成个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成效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咧，同我哋倾倾嘅。咁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就话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嘅效益咧，系透过呢个计划咧，系好难用开支去计算佢嘅成本效益嘅。因为如果透过呢个计划，令人知道咧，香港嘅疫情冇想象之中咁严峻，有助政府决定系咪放宽防疫措施，以及咧同内地、澳门等地咧去港通关咧带嚟嘅效益咧系远远多过几亿元嘅。咁喺过去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报章嘅社评咧，佢亦都话咧就系我哋唔可以用几亿咧呢个数字，或者系除翻咧平均揾到每宗个案咧系用几多钱去计数，因为呢个毕竟系一个健康嘅问题，就唔应该系净系着眼钱呢个数字咯。嗱，咁关于呢个议题，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咁但系除咗头先所讲嘅钱嗰个问题，另外一个比较喺成个计划之中比较突出咧，就系中央嘅支援啦，唔单止承担咗费用啦，亦都系派人咧嚟香港嘅。咁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喺记者总结记者会入边咧，亦都系多次咧多谢中央嘅支援嘅。今次呢个支援亦都可唔可以令到香港人对于即系国家嘅感情啊吓，会有一啲嘅进一步咧吓，咁呢个亦都系值得去评议嘅一个地方吓。潘兆权， 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你可以谂翻全民检测，如果真系香港好多人去参与，去做到一个真系揾到好多人又好，揾唔到几多人，其实都唔系坏事，系因为令到香港可以行多一步嘛。但我觉得咧，即系全民检测点解会做得咁，即系其实严格嚟讲系可以用失败嘅，因为。唔係話使幾億，因為我上次做節目我都講，即係唔好用個錢去衡量一件事。因為點解？因為一個如果能夠做得好咧，係啱，係值得去做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做得唔好嘛，做得唔好唔係因為係乜嘢嘅錯嘛，而係你特區政府處理呢件事本身係做得唔好嘛。由最早期喺時機上面係做得最唔好嘅，就係因為一個疫情唔係開始起步。第三波疫情發生嗰陣時候，你就去做呢、這個。如果我相信嗰陣時要做，我相信香港我諗五六百萬人會就去做咯，係咪？咁喺個疫情向下嗰陣時候你去做。第二，做嗰陣時之前咧，個解説又唔清楚，亦都冇一啲人走出嚟係專門去為咗，尤其當市民裏面或者社會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又走到憂慮嗰陣時咧。你唔去就係論述佢，你唔去解釋清楚佢，咁就有得嗰啲事。不斷的負面的討論就變成一個，即係種變成一種偏見，你可以話一種成見嗰陣時，你好難去做。咁再加上就係、是，其實我都講過就係、是，喂，點解啲特佢哋唔係走出去每個社區中心嗰度自己走去檢測嘅？啲官啲問責官員到第一日，原來佢喺政總裏邊做檢測。咁你話啦，你點叫你啲市民睇住你呢？你又唔去做多啲宣傳，所以其實好好彩呢，你其實應該多謝嗰幾個專家，就係 許樹昌、 許樹昌啊、梁卓偉啊，同埋 袁國勇、 袁國勇走出嚟講嘢。如果唔係嗰個時間走出嚟講下嘢，開始嗰幾日呢，我相信真係好差。咁但係呢件事呢，就其實真係呢，係害佢其實呢，就係中央。帮香港，你又讲得不伦不尽不实，初头又唔讲，就又唔知道几多系计落中央嗰度，又收唔收钱？你系完全唔去讨论。咁其实我想讲就系话，嗱，中央出手帮你嗰阵时，你更加要做得好啦，系咪啊？即系呢个系中央任务啊嘛。咁中央原来唔系任务，系你要求啊，大佬啊，唔该你真系接下机好唔好啊？你要做得好啲好唔好啊？当社会人士对嗰啲医护有啲誤解或者討論嗰陣時候，你咪真係鼓勵一下咯，係咪？你唔係真係揾兩個官仔接下人就算啦，係咪？但我成日覺得喺成件事裏面，成個特首辦又好，或者成個問責官員咧，佢唔單止係淨係話呢件事做得唔好，佢每件事其實都做得唔好嘅。嗱，我好簡單啫嘛，你唔可以淨係話我對啲醫護啊，我覺得香港嘅醫護好重要，我俾個 like 佢啊咁啊，或者我俾乜嘢佢，唔係講噶嘛？點解你唔去慰問下佢哋咧？ 嗯， 仲有啊，喺呢个疫情里面死咗咁多人，点解你唔慰问下啲家属呢？喂，嗰啲老人家，正话我哋啱啱喺咪后就讲咗，喂，如果唔系有第三波疫情，正如阿陈燕平你正日讲到就系，佢仲有几年命喎，嗰啲老人家系同啲家人去相聚嘅，系咪？讲得俗啲，佢连送终嘅机会都冇， 连摆个体面啲嘅追悼会都冇喎。咁我哋啲官员喺度做乜鬼咧？咁即系话，其实喺成个疫情里边，由二月开始到今日，其实基本上你系揾唔到一件事咧，佢你都觉得赞得佢落口嘅，真系唔得嘅。咁我想问，其实你够冇？即系佢最基本嘅就系你究竟明唔明白啲市民而家嬲你哋乜嘢咧？我真系觉得佢哋唔知咯。 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即系或者都可以总结一下第三波嘅疫情以嚟咧，特区政府嘅表现嘅，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另外就系喺今次嘅普及社区检测入边啦，特首咧亦都系话即系市民支持中央关爱同埋感激国家队嘅。咁今次中央嘅支援有冇拉近咗香港人同埋中央之间嘅距离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李月华，你又点评议？ 我就觉得恐怕冇咯，而系因为特首嘅表现啊，官员表现咧就系即系更加远添。点解咧？就系头先讲话咧，有啲嘅对于个全民检测有好多嘅负面嘅讨论。咁当然有啲人系好所谓好睇得好悲观嘅，或者系好多阴谋论喺背后。但亦都有啲专家系真系好客观地去提出。即係咁樣去做一個全民檢測，其實真係可能作用不大喎。就算你係有錢，你去做中央支持咁，咁呢個討論其實係好客觀嘅喎，啲專家嚇。咁但係個特首又點咧？所謂專家，然之後將佢全部係一竹篙打曬一船人，全部就當係咧同中就係、是、同中央對抗咁。咁你嗰個所謂負面嘅討論，我覺得係特首有份咧，將佢變成咁負面嘅。咁所以你話会唔会拉近嘅关系？我觉得恐怕冇咯，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嗯， 同埋喺成个过程里边，头先都讲就系有，净系讲话你，譬如我哋自己一路有追个新闻啦吓。喂，边几个机构？呢几个机构做乜？我哋到而家去问，除咗我哋见到个火眼实验室之外，另外有三间公司个实验室喺边度？到而家都答唔到，唔答。咁我好奇怪，点解系咁咧？即系里面太多嘅问题咧，系冇去答啊，冇去回答啊，而系一啲合理嘅问题嚟嘅。咁你会令人觉得你有嘢隐瞒咩？你隐瞒咗啲乜咧？ 我系海军，15岁就开始吸毒，25年嚟无毒不欢。我3个仔女因为我吸毒，一出世就饮美沙酮。如果想听我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一起走过。 讲翻转头就话，我话其实由始至终，我对于名名利利啊、奖项啊呢啲嘢咧，其实系我真系冇乜所谓。我最紧要就系生存到、生活到，同埋做一样嘢系我真心爱嘅、我喜欢嘅咁都。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一起走过。我是张伟健。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爱情进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沙翁以幽默的手法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夫妻关系，写下著名的喜剧《神汉记》。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莎士比亚心理战。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尤嘉敏，有没有想过在家里种菜呢？ 吓，又要泥，又要施肥，仲可能会生虫添，唔得。 水耕咧好干净噶，听下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嘅朋友分享佢哋嘅水耕计划，实行自己种菜自己食。 逢星期日晏昼1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亦都有两个节目预告啦。听朝早嘅香港家书咧，会请嚟香港总商会嘅行政总裁梁兆基啦，去讲一讲咧，就系香港商界对于下个月14日所发表嘅施政报告嘅期望啦。咁我相信即系大家都会关注嘅，即系喺经过疫情之后啦，其实香港嘅经济咧都受到相当之多嘅影响嘅。咁特首会有啲未来一年会有啲乜嘢嘅施政方针策略咧？咁听朝早嘅香港家书会有系梁兆基嘅。咁而另外咧就系听朝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啦，亦都会请嚟政党代表咧系讲一讲咧系政府日前所公布嘅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啦，亦都特别咧系会关注到一个都政府会继续展开，但系亦都惹起争议嘅议题，就系、是、明日大雨啦。嗱，听朝早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亦都会请嚟咧政党人士咧倾一倾嘅。不过咧，我哋头先亦都讲到啦，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啦，咁政府咧就会拨出240亿元嘅，咁当中包括130亿元咧就系买疫苗啦，同埋支援医管局租用一啲嘅地方做检疫设施啊等等。另外咧就有45亿咧系为23个行业咧提供资助嘅。咁当然即系唔同行业嘅资助额咧就比起之前咧有啲就话缩咗水啦。但系除此之外咧，财政司司长亦都话咧，即系由于受到疫情嘅影响咧，我哋嘅储备咧大概都会系得翻即系8000几亿嘅啫咁样。嗱咁，但系喺个记者会入边咧，亦都被问到啊，究竟明日大屿呢个项目会系点样处理咧？陈茂波司长咧，佢就话咧，其实嗰个前期研究嘅拨款系5亿几咧，佢哋会继续同立法会申请嘅。咁而近日咧，亦都有团体咧系再揾埋经济学者啦，就系、是、再去推算翻成个明日大屿计划啦。咁亦都再次指出咧，推行明日大屿计划咧会消耗尽咧财政储备。不过亦都有唔同嘅政党咧就各出其谋，譬如就啲提出就话公私合营啦，亦都有啲话即系发债啦等等，即系各式各样嘅提议嘅。嗱，明日大屿呢个项目争论咗好耐啦。点睇咧？有一啲嘅人士嘅取态就系话，你摆咗5.5亿做前期研究啫，就唔等于你一定会继续做落去噶。但系都有一啲嘅论点就话，你既然摆咗落去做前期研究，唔通你唔继续起咩？吓咁样，你要话点评议？ 我自己就反对嘅，我反对呢个计划。第一个咁大规模嘅填海计划，其实对环境嘅破坏系好大嘅，特别系而家你成个疫情，其实个疫情而家未过嘅。即今次呢個疫情亦都唔係一個局部地區，淨係香港或者中國大陸，係全球。即對成個衝擊係點咧？我覺得仲未睇得好清楚。咁我本身我就唔贊成呢一個計劃。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錢，坦白講，我哋好似未疫情未開始嗰時候咧，我就過萬億嘅儲備咁啊，而家已經跌到去話8000几咁咁。再繼續下去，其實你不單止是要花錢，而是未來怎樣賺回錢回來是一個很大問題。即那個所謂經濟的復甦不是只是你復甦，外面如果不復甦的話，你怎樣去賺呢？香港的內循環怎樣去撐得下去呢？所以我覺得這個錢的使都要很審慎，反而是一些更加貼身的東西。為什麼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在想，即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特別想提出的，就是 SARS 之後曾經建議很詳細的報告建議是要起3间傳染病醫院，結果是只是1间。好了，今次這麼大的疫情，到底政府醫管局有沒有在想2间呢？還是根本沒想，而是準備起現在想緊嘅就係繼續話要起個方艙醫院嚇，應付第4波疫情。我先唔評論呢個做法啱好唔好，而係有冇一個長遠啲嘅計劃？即係呢另外嗰兩間嘅傳染病醫院到底起唔起咧？相關嘅醫療人員嘅訓練到底做唔做咧？我覺得嗰個使嘅錢咧係更加要，即係更加係係。應該使咯。 嗯，嚇，潘兆權。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咧就唔係冇錢嘅，因為你睇翻一個數據咧，就係我哋而家外匯儲備咧，嗰度咧就有40000几亿嘅美金嚟嘅。咁而家你對翻10年前，即係金融海嘯之後啊，我哋嗰陣時都係得翻 十幾億，唔係萬幾億嘅啫。咁即係話，其實喺過去十年咧，其實我哋呢個外匯儲備增長咧係做得好好嘅。咁而喺呢扎外匯儲備裏邊咧，其實我哋有2000億係未來基金嚟嘅，係當時阿曾俊華咧就擺咗2000億喺度。嗱，我個人咧當然贊成填海去做地嘅，原因係因為咧，你香港而家長期嘅問題咧係解決唔到個土地嗰個供應問題，而政府如果你唔去做一啲即係大規模嘅一啲所謂叫破格啲嘅嘢咧，係冇辦法改變到小修小補而家呢啲咁嘅局面。即係你可以諗到，如果你睇翻嚟緊5到10年嘅土地房屋供應咧，其實你好鬼驚嘅。因為點解咧？每一年都係能夠供應到一萬幾個單位，而政府唔能夠保證到私人發展商係將呢萬幾個單位係按時有序咁去推出市場。咁因此自己佢亦都唔夠地，所以輪候公屋時間去到成6年。你如果用呢啲數字去睇咧，我哋唔去做呢個大規模嘅所謂造地工程咧，係不能夠解決問題。咁當然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喂，填海十幾年咁啊，咁我都知道。但係如果唔去諗下，都冇辦法啦，係咪？所以幾億咧，我係覺得應該要俾佢做。但係個問題更加，我就唔會係擔心係有冇錢嘅問題。其實香港即係我所講，香港有錢嘅。你諗下，我哋有20000多億。嘅外匯儲備係攞翻出嚟嘅，咁我哋啲官咧就最中意講一樣嘢，哇！我哋要守住我哋嘅聯繫匯率。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時，我哋得10000多億咋，我哋又捱得過。今日我哋咁多錢嗰陣時，我哋驚捱唔過，係咪啲財政即係財政嗰啲人咧係咪有問題啊？我哋啲官，所以我覺得錢唔係一個問題，反為我哋應該點樣使呢筆錢係問題。不過好遺憾，我對我哋而家呢扎問責局官員同埋特首。是有好大保留咯。 嗯，有位听众何先生啊，都想加入讨论。何生你好， 系 你好，系有啲咩想发表呢？你好， 冇关于个警察咧，而家你请嗰两位咧，尤其是男嗰位，成日话政府唔好，个个都话政府唔好，你哋想换咩人去做啊？ 你讲社区普及社区检测嘅问题 系啊。个社区冇实验室嗰个，话使咗咁多钱，唔通要揾过万过千人有阳性先至合标准咩？其实我讲啦，这个检测政府提出嚟，一开始就好多人话反对，又话制裁佢，又话唔好，又话点样？点解冇人讲？ 你点评议佢嘅成效啊？你自己 其实 OK 啊，系咪先？嗱。起碼都揾到啲隱患者，唔俾佢再擴散出去先，啱唔啱啊？你話有冇用啊？呢30多個人，會唔會擴散出去咧？如果揾唔到，會唔會擴散出去？邊個專家夠膽講話唔會擴散出去咧？呢30多人，嗱，啱唔啱先？ 好多谢晒何先生嘅意见，主要就想即系肯定翻咧普及社区检测嘅成效。不过其实留意到何先生有一句，你揾咩人嚟做啫？其实个情况都。而家個情況都艱難，你揾咩人嚟做咧？邊個做你哋都話佢唔好，咁究竟你想揾邊個人做咧？ 唔係啊，那個問題唔係話佢邊個做好唔好嘅問題。而家其實誤解咗嗰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個問題係佢哋唔知道究竟我哋發生緊乜嘢事啊嘛。就即係好似我哋嗰陣時講話，當你要禁咗堂食餐廳堂食嗰陣時，而陳肇始同埋羅志光竟然係話：哎呀，佢竟然冇諗過，同埋冇人提佢。你最怕就係呢句説話嘛！你冇諗過，我當你真係無知啫。但係你十幾個人坐埋一齊，冇人提啊！咁你哋係坐喺上邊噶，幾十萬一個月噶，你哋你原來唔知條街裏邊啲人係冇係真係喺條街度食飯噶，你唔知啲人係點樣生活噶。然後你為香港人去為我哋制定房屋政策，為我哋制定檢疫政策，為我哋制定教育政策。喂，唔係揾咩人嚟做啊？是他们做得不好啊。我们连我唔通连话他做得不好。喂，事实上真的做得不好是不 是？我想可能真的大家到稍迟呢可以再进一步总结或者评议呢究竟特区政府在对抗疫情里面的表现啦。因为其实除了第三波之外呢嚟緊会不会再有第四波呢？尤其是冬季流感呢也都会来啦。咁疫情是会有反复的。当我们总体去评议政府的抗疫表现的时候，可能呢或者再等迟少少啊，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多谢。